俾曬我， 好， 自己顧自己，全部俾曬我， 好， 自己顧自己，全部俾曬我， 好， 多多都要多多都啱啱，點解你咁古老啱？點解你咁古老啱？點解你咁古老啱？點解你咁古老啱？點解你咁古老？在你地位上摸到 啱？ 點解你咁古老啱？在你地位上摸到 啱？ 點解你咁古老啱？在你地位上摸到 啱？ 點解你咁古老啱？在你地位上摸到 啱？ 媽咪，我鼓你呀， 好好， 媽咪，我鼓你呀， 好， 媽咪。鼓你呀， 好好， 妈咪我鼓你呀， 好， 因我好急啊，快啲快啲嚟啊， 因我好急啊，快啲快啲嚟啊， 因我好急啊，快啲快啲嚟啊， 快啲快啲跑去， 快啲快啲跑去， 因我好急啊，快啲快啲嚟啊， 因我好急啊，快啲快啲嚟啊， 因我好急啊，快啲快啲嚟啊， 快啲快啲跑去。